里全时空，大家好，我是刘芳。凤凰卫视中文台、美中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为您同步直播。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时空要闻，来说一说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美国桑迪胡克小镇上个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酿成了26名师生死亡的惨剧，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压垮美国现行枪支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惨案发生了之后，奥巴马迅速的就行动起来，昨天签署了23项涉及枪管的行政命令，全面出击。管控枪支在美国涉及了不同政治派别最核心的分歧，所以对于这个政治上的烫手山芋，奥巴马也一改从前那种左顾右盼的作风，这一次信誓旦旦的要采取严厉措施，看来不再需要选举的总统就是和以前不一样啊。 Days ahead, I intend to use whatever weight this office holds to make them a reality. If there's even one life that can be saved, then we've got an obligation to try. This is our first task as a society, keeping our children safe. This is how we will be judged. 很多美国人大概都会说枪支的问题源远流长，虽然美国的历史其实也不过就是200多年，但是对于美国来说，200多年就等于是源远流长。持枪权就是人权，管这管那又管枪支的政府就是大政府，而大政府等于坏政府，这样的逻辑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拥护者，尽管他们的比例也在慢慢的减少。我们一起来看美联社和杰夫凯市场做的一个调查，就显示呢，这个50%的美国的受访者其实呢都支持制定更加严格的枪支法，只有5%的人认为应该放松这一类的法律，另外35%的人认为呢还是可以保持不变。也就是说，这个枪击惨案发生了这么多，竟然还有40%的美国人反对枪支管控。但奥巴马我估计是看到了58%的大多数，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怎么执行的事情了。我们凤凰网的民调问的就是，我们来看您认为美国控枪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有67%的网友觉得应该继续加强审核购枪者，还有20%的人觉得呢，政府回购枪支应该是个比较有效的办法。的确啊，枪支泛滥的问题现在在美国是非常的严重，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都承认说的确他们有枪支，而且动不动一有就是一系列的长枪、短枪、机关枪。虽然美国老是说什么别的国家不安全，到处都帮人维持秩序，但是呢，美国枪支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远远高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什么伊拉克啊、也门啊、塞浦路斯啊，全部都靠后站。对于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美国人自己又怎么看呢？ The whole society is saturated with gun violence, you know, and that's the thing that has to change. So, in my opinion, just passing laws is probably not going to accomplish much, but they still have to do it, you know, just so progress can be made. Well, I certainly support stricter gun control in this country. I'm happy that, I'm more than happy to pay more.And licensing fees and so forth. I also believe that there's no reason why any military-style weapons should be on the streets in the U.S. So when I visited Japan, it was nice the fact that there, you know, guns were not allowed. So I felt a lot safer, you know, just conducting my business and whatnot. So I mean, I would love for that to be the case, but I know that won't be the case here. So just if they could restrict it more, I'd feel better. 想象一下，一个大部分人手里都有枪的社会，您觉得这样的社会不安全，对吗？错了，因为很多保守派的美国人都觉得这样的社会才是安全的社会。套用全美步枪协会广告词说的话，就是不是枪杀人，而是人杀人，持枪就是为了防范人杀人。全美步枪协会这两天的新广告更是把奥巴马称作伪君子，说他的两个小孩有一流的安保，却反对让警察为平民的孩子们站岗守卫。白宫已经对于这个新广告做出了回应，态度当然是非常的愤慨。好了，在美国像是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反对枪支管控的组织很不少，如今呢，奥巴马的行政命令还没走出白宫，就已经在地方层级遇上了阻力。像俄勒冈有一名警长发表了公开信，就说啊，美国人诚实守法，不只是歹只不过呢现在是歹徒犯了滔天大罪。不过话说好像这个歹徒其实也是美国人啊，这个美国人不允许政客借着歹徒的罪行限制人民的自由。 看来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如今不再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奥巴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说起自由，其实呢，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还真的是个问题。奥巴马的政策现在包括审查购枪者的背景，要求执法机构追踪管理犯案枪支等等，但问题就出在审查管制，特别是政府审查和政府管制，在崇尚自由的美国来说，这就等于是脏话一句。所以呢，国会议员的反对声音现在已经显示了，控枪政策能否在国会通过，现在是个未知数。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诸位观众亲，您认为奥巴马这一次的控枪能不能成功呢？哎，我们有70%啊、我们有这个56%的人啊、认为说呢，奥巴马的这个啊、实际上呢，这个是为了保护这个美国人持枪啊是为了保护自己。另外呢，这个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有文化啊、这个有美国的持枪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另外的一个民调要问一问呢，大家觉得这个奥巴马控枪能不能成功？我们呢这个数字显示啊，有很大多数的这个中国的网友都认为奥巴马控枪呢是成功不了的，也就是说大家呢其实呢还是认为奥巴马的这个政策跟中国一样，出不了中南海也出不了白宫。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有很多人对于美国的这个枪支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到底控枪有多难呢？我们现在呢就来把现场交给我们在北京新媒体的侯彦祥。彦祥，控枪到底有多难呢？ 好的，刘芳，要问美国控枪有多难，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美国控枪和要这个中国公务员公示财产收入是一样一样的难。那么根据 CNN 在15号刚刚公布的一项关于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的民调中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37%的网友觉得呢是家庭教育以及父母的关系影响，还有37%的网友觉得呢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另外还有23%的网友就是认为说美国枪支使用率高度自由是导致枪支暴力事件频发的原因。那么在美国用枪到底有多自由呢？是不是买枪就像买白菜一样容易呢？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枪，美利坚人口3.11亿，平民持枪2.83亿支，平均每10个人就有9把枪。购买枪支非常简单，在沃尔玛你可以边买菜边买枪，而且一瓶可乐的钱就可以买2颗子弹。自1968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人枪杀至今，美国已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各种枪击事件。在近30年的全球所有校园枪击案中，发生在美国的就占90%。即便这样，超过70%的民众还是支持用枪自由，而他们的理由竟是用枪自由是人民权利的体现。 好的，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枪支泛滥的情况确实非常的严重，而且令人担忧。那么潜在的风险呢，也导致政府控枪迫在眉睫。我们来听听美国网友是怎么说的。有网友就说了，如果不是这个犯罪现象的频发呢，背景调查以及武器滥用如何会成为问题暴露出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 Alan West， 他也反问到说，总统控枪是扩大政府控制守法公民的权利，但是他怎么不控制控制财政支出呢？还有网友就说，杀人不一定要用枪，有权就够了，最该控制的其实是权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媒体记者站关于美国控枪所关注到的全部内容。刘芳。 彦祥啊，控制权力我同意，但是控制权力也得看什么地方。像是美国奥巴马要是再控制权力的话，就差现在让他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不过话说美国这个控枪啊，我相信呢对很多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接下来全民一起来的环节请到了两位来自美国的华人观众，一位呢就是留学生，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罗德岛 Providence 的杜先生。我们的留学生先来说的呢是来自宾大的林小姐，对于美国枪支的问题您怎么看？ 控制这样的这种攻击性非常强的大型武器呢，对保护我们不管是美国公民也好，还是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也好的这个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像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在宾大的周边也会每一个学期出现1到2起的这种枪击案，那么对我们学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威胁。 哎呀，看着林同学在美国上学，现在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啊。我们另外的一位全民一起来的朋友，来自美国罗德岛 Providence 的杜先生，对于奥巴马推出的新23项控枪政策您怎么看呢？ 奥巴马今天呢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我个人认为呢，他这样做这样的选择有可能是有两种考虑。一方面呢，他刚刚赢得大选，民意支持率非常高，他想充分利用目前的这个优势呢，尽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考虑到在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同共和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呢，阻力会比较大。这个中国俗话讲，这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他现在提出条件多一点呢，接下来谈判的时候呢，可能余力就会大一点。 有的时候我觉得啊，枪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情节，你很难用理性去分析枪这个东西，因为持枪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代表了美国人自由的灵魂。美国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指出说呢，民兵对于自由州的安全实为必要，人民拥有和佩戴枪支的权利不容侵犯。美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持枪权，两个词就能够概括：宪法和自由。 Now it's time fo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i, boys and girls, ready to get started?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these people in Europe called pilgrims, and they were afraid of being persecuted. So they all got in a boat and sailed to the New World where they wouldn't have to be scared ever again.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they were greeted by savages, and they got scared all over again. So they killed them all. In 1775, they started killing the British so they could be free. And it worked! But they still didn't feel safe. So they passed a Second Amendment which said every white man could keep his gun. I loves my gun. Loves my gun. Just in the nick of time came Samuel Colt, who in 1836 invented the first weapon ever that could be fired over and over without having to reload. In 1871, the same year the Klan became an illeg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nother group was founded,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Soon politicians passed one of the first gun laws, making it illegal for any black person to own one. 为什么您觉得美国人普遍都喜欢持枪呢？除了扮西部牛仔、扮酷之外呢，还有另外其他的原因。来看看我们的民调，他们啊、我们的观众亲，您们这样说，你们说呢？这个大多数人认为啊，美国人其实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的，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政府能够保护他们，所以要靠自己有枪。另外38%的人认为呢，这属于美国独特的持枪文化决定的。其实不排除啊，我觉得中国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暗暗的羡慕美国人。的持枪权，毕竟啊，我觉得有一把枪在不发生血案的前提下，男生可以更酷，更像刘德华，女生也能够更有花木兰的范儿。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问朱明奇，如果可以持枪的话，你会买枪吗？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我们 U-Radio 的明奇。 好，刘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啊，你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人拿出来一把枪，哎，这个时候要拦路抢劫，哎，这个劫什么，我暂且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碰上拦路抢劫的话，你会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选择有一把枪会更安全一点吗？这是很多美国支持这个持枪人的这个逻辑，有了枪你就不怕抢。那么在这次呢，中国发生了这个校园伤害，美国的这个桑迪胡克小学的案件呢，也是让美国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悲怆的气氛，因此我们在今天才可能看到奥巴马哎去颁布这么一个非常严厉的控枪的法令。那枪到底是让我们更安全还是更危险呢？或者对于我们凤凰 U Radio 的听众来说啊，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选择去买一把枪吗？我们来听听哎，今天有听众从美国打电话来，第一位是来自于 New Jersey 的张小姐。张小姐你好，在美国持枪合法，你有没有考虑过去买一把枪呢？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聊一下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当时呢在纽约住，就在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就被一个就是大概17-18岁的墨西哥裔的一个男孩跟上了。然后当时呢就把我当时的一个手机给抢走了。当时他在抢我手机的时候，我当时很想就是试图反抗一下。警察来了之后就直接就跟我说，当时你就不应该反抗。如果他有枪的话，你先一枪打过来可能我就没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很害怕。其实心里面是对枪支这个事情是很反感的。 好，谢谢你，美国的张小姐。张小姐自己有被抢的经历，而且警察的提示是不要反抗，因为劫匪很有可能有枪。哎，这个是现身说法。下一位，哎，从澳大利亚打来啊，南半球的李小姐。李小姐，哎，这个我要请教你了，在澳大利亚枪支是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不算是很严重吧，但是就是 像我在悉尼大学上学，我觉得好像我们这边留学生都流传着一个故事，就是在悉尼大学旁边有一个街区治安特别不好， 嗯， 当地就是那个有那个土著居民，他们能因为一包烟然后两边拿枪开始对打，所以就是虽然只是就是当笑话一样听一听，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好的，谢谢你啊，从澳洲李小姐啊，这个告诉我们在澳洲啊，枪支不算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听过类似的笑话。今天最后一位国内的朋友，湖南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怎么看呢？ 我认为，在中国眼下的社会还是需要一支枪啊。 哦，为什么呢？ 中国的犯罪率也不少啊。 嗯， 对对对，押金就拿过贼啊，所以人设在里面都让贼进来了。 好，谢谢你，湖南的沈先生。湖南沈先生说家里进过贼，所以他觉得需要一把枪。哎，这个枪用来防贼是不是有点太多了？今天很有意思啊，两位海外的朋友打过来都说那个地方枪合法，但他们不要枪。国内的这个湖南的朋友说呢，国内枪不合法，但是他需要有一把枪。让我想到一句话，这个火药桶里面的人啊想出来，火药桶外面的人呢又想进去，这个都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今天呢也就是凤凰 U Radio 关注到的内容。最后提一句啊，这个美国有位警长啊，他说他不执行总统的政策，这个呢就是我们枪字的另外一个变化，枪。好，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也持续关注我们其他的节目，把时间交还给刘芳。 的确啊，这个美国人都希望有枪，或者是不希望有枪。总之来说呢，对美国人对枪非常的纠结。很大的意义呢，美国人其实本来有枪是为了防范政府强权，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看更像是伊拉克啊，或者是巴基斯坦人需要防范美国政府强权，而不是美国人自己需要有枪了。所以我们的时代在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凤凰嘴套。 凤凰网头条关注：基地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绑架41名外国人，以报复法国驻兵马里。凤凰网点击率最高的新闻为：美国航空局颁布紧急安全命令，宣布停飞所有波音787客机。根据美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去年11月小幅增持美债2亿美元，目前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海事第一船海南海事海巡21首次巡航南海三沙海域，并在16号抵达西沙永兴岛。国际问题观察员蒋晓峰认为，如果证实韩国的烟雾天气与中国有关，说明中国的空气污染产生国际影响。评论员吕秋露薇认为，内地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凸显，留守儿童的教育不应只停留在学历教育。凤凰 U Radio 听众热议，梁振英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严重，需处理后续。凤凰娱乐组关注，刘德华再次出任亚洲电影大奖评审团主席，称沟通和学习最重要。 媒体平台，直击热点，全方位资讯，草根声音，全媒体全时空，给你不一样的新体验。 Hello， 我是 Fanny 苏芳瑜，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喜欢旅行，喜欢艺术，喜欢文化，喜欢运动，也喜欢玩机动游戏，总之只要所有好玩的事情我都爱。之前呢，我是在 ESPN 新加坡的亚洲总部待了3年，做了3年的体育编辑还有主播，之后是到澳门开始做新闻，现在则是来到了香港的 U Radio 展开新生活。我自己很喜欢东走走西看看，也喜欢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猛上网，只要一发现稀奇古怪的讯息就整个人很兴奋，所以周一到周五的 benfun.com 就听我和 Benson 带给大家我们在网络上的最新发现，当然还有我最爱最爱最爱的体育啦。星期六下午我的运动 so funny， 希望所有人都能准时和我一起听体育玩运动。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46，或通过凤凰 FM Apps 的一键 call in， 表达你的意见，尽在3D 化新闻。 多年老友共饮一口庆凉啤酒， 或是深夜一盏熟悉的灯等你回家。 U Radio 陪伴你生活中的各种起伏。 现在好多朋友们都在纳闷，说这日本现在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怎么有点像东边日出西边雨呢？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今天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鸠山此前也曾经表示过说呢，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承认争议。鸠山属于亲华派，这样说似乎也在意料之内。不过在日本国内，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今天上午呢，在防卫省首次会晤了美国驻日大使鲁斯。 一身黑衣的鸠山由纪夫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过程中神情严肃，在刻有300,000遇难中国人名字的石碑前双手合十低头致哀。之后鸠山还在馆内题字友爱和平，并在落款时特意把名字鸠山由纪夫改为鸠山有纪夫，并告知纪念馆馆长自己是有意为之，希望中日世代友好下去。鸠山由纪夫是继村山富士、海部俊树后第三位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他较早前在北京也对钓鱼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认为不存在争议，如果日本政府不承认争议，就永远解决不了钓鱼岛的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17号上午与美国驻日大使鲁斯会晤，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努力平息当前钓鱼岛事态，避免进一步升级。小野寺16号在视察日本冲绳期间，特意前往负责应对中国飞机巡航钓鱼岛附近空域的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并向队员训话。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计划于本月22号访问北京，并期望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 好了，很多人看了觉得说这个鸠山由纪夫讲话弯弯绕，让人听的呢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倒是他这一次访华的态度呢和日本国内的很多强硬派确实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呢，在日本防卫相方面也表示说会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保持克制。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和美国的驻日大使会晤了，马上就说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克制呢？日本防卫相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表态？根据日本新闻网的报道说啊，美国政府近日呢向日本政府其实是发出了一些警告，要求日本的自卫队不能够向菲林钓鱼岛附近空域的中国飞机发夜光弹或者是信号弹。也就是说呢，美国似乎在日本态度的一些微妙转变上起到了一些作用。凤凰网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民调，一起来看一看啊，问一问我们各位的观众亲，大家觉得为什么美国会警告日本不得射中国飞机呢？选择这个大多数的呢认为说呢，美国啊这个在背后一直都是在操纵的，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世界一切的根源还是在美国，所谓中国和日本的事情呢其实还是在美国来操纵。好，我们这个微言送听的平台上很多人也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我是芝加哥的孙先生，我认为呢目前中日紧张关系不会因为鸠山由纪夫访华而得到太大改善。首先呢，鸠山虽然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但他呢表示这只是个人立场。另外呢，安倍访问越南，还访问其他东亚国家，在这种紧张的时期呢，这种试图遏制中国的外交方式呢，也看不出安倍政权有希望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 我是来自西安的北方意面，这个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奇迹吧。鸠山不是都说了吗？日本不承认存在争议。而且美国的警告也只是能起一时的抑制作用，我觉得还应该再关注事态下一步发展。 我是香港的王小姐，我认为鸠山由纪夫虽然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但这仅能代表他的个人观点。中日未来关系的走向如果还是要看当执政者的态度。 我是香港的小米，我认为作为在野民主党的前党首，鸠山访华并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契机，他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含糊表态只是在于想给执政的自民党制造一些困难和麻烦，并非是他的真实想法。我们反而更应该关注日本首相安倍对于东南亚各国的访问，并且对于中国的围堵。 好了，网络上今天大家热搜的话题还有哪些呢？风云榜上再搜一个词叫做麻钢砂。麻钢砂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呢有一些黑心的房地产商把一种很容易捏碎的、硬度很低的一种麻钢石捏碎了以后做成混凝土盖居民楼，也就是说豆腐渣又有了新的具体内涵，现在叫做麻钢砂。各位朋友，如果您要买房的话可要小心了。同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媒体全时空，我们再会。